六，练习。 五，听数。我和小王约好，今天晚上去舞厅跳舞。下午，我们两个人先去友谊商店买东西。从友谊商店出来以后，我去看一个朋友，小王去王府井。我在朋友家吃晚饭，6:30我才从朋友家出来。到舞厅门口的时候，7:00了，小王正在那里等我。我说，来得太晚了，真抱歉，请原谅。他说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一起进舞厅去了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留学生，圣诞节，学生，冬天，懂事，活动。二，朗读绘画。 妈妈，现在我出去看朋友。 什么时候回来？ 大概晚上10:00。 太晚了。 我们有点事，您别等我，您先睡。 好吧，别太晚了。